七点整，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 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今年，大兴区政府与京东商城签约，成立京东商城中国特产大兴馆，全区70%以上的合作社入驻电商平台。目前老松瓜园通过京东微商城等多方电商平台进行销售，一天的西瓜销量可以达到200多箱，大约700斤左右。老松瓜园负责人宋少堂说，这次京东商城的上线又给我们增加了一个销售渠道。 截止到2016年底，我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15000多人，其中80岁以上的有2000多人。为了破解居家养老服务的难题，近年来清源街道推出智慧养老模式，依托一个中心、6个驿站以及多个养老服务项目，全力推广智慧养老，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就地就近、方便地得到快捷的居家生活服务，安享晚年。 6月11号下午，家住3河北巷7号院的热心居民陈阿姨向记者反映，我们小区有一窝狗，希望有好心人能帮忙把流浪狗生下的小狗领养走。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今年大兴区政府与京东商城签约，成立了京东商城中国特产大兴馆，全区70%以上的合作社入驻电商平台。2015年，亚马逊中国推出了主营海鲜食品的生鲜频道，淘宝上线以有机农产品交易为主的生态农业频道。由于传统销售模式中间流通环节过多，导致农民收入不高，农产品质量不能保证。为此，大兴区希望让更多农民加入电商平台，带动增收，同时打造大兴农产品牌。近日，记者来到庞各庄镇老宋瓜园，京东的派送员正在取件，数十箱西瓜正在被搬运上车。据了解，老宋瓜园是区内第一批参与电商销售的合作社。目前，老宋瓜园通过京东微商城等多方电商平台进行销售，一天的西瓜销量可以达到200多箱，大约700斤左右。老宋瓜园负责人宋少堂说，这次京东商城的上线又给我们增加了一个销售渠道。京东商城大兴馆在庞各庄设有站点，全镇的很多农产品都会集中配送到站点，在线上进行销售。 从农民自发参与电商销售，到政府搭台助力农民触电，电子商务这种新的销售模式将传统特色农业产品推向网络平台，提高特色品牌知名度，增加产品附加值，让新的销售模式与传统种植相结合，打造出一条特色种植与电商销售的新链条。目前，入驻京东商城中国特产大兴馆的合作社共有30多家，占大兴区全区合作社比例的70%以上。区农委负责人介绍说，接下来我们还将联合区内更多的合作社入驻线上商城， 同时，大兴蔬菜和葡萄、梨等农产品也将陆续上架。 本台消息，截止到2016年底，我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15000多人，其中80岁以上的有2000多人。为了破解居家养老服务的难题，近年来清源街道推出智慧养老模式，依托一个中心、6个驿站以及多个养老服务项目，全力推广智慧养老，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就地就近、方便地得到快捷的居家生活服务，安享晚年。6月10号，在清源街道187号院社区里，75岁的居家老人王凤祥乐呵呵地叙说着远程多功能护理床的诸多好处。有了远程多功能护理床，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光彩。 远程多功能护理床研发人、万家幸福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翟长宝表示，截止到目前，清源街道已经有10张远程多功能护理床，其中4张已经入户体验，6张正在协调安装。翟长宝说，这些床全部免费提供给老人使用，居民每月只需缴纳3500元的24小时的看护费用就可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24小时看护，不是说一直守在老人家里，是通过电脑软件设立服务站，实现实时监控、定点定时上门，以及收到老人呼叫以后的及时上门服务。翟长宝表示，服务项目包括为老人洗头、剪指甲、打扫卫生等。记者了解到，多功能远程护理床通过互联网与物联网技术结合，实现智能远程照护，子女只用一个手机 APP 就可以实时关注老人在家里的动态，并实现为居家失能老人提供翻身、自动处理大小便等24小时远程照护服务。清源街道副主任邵东海介绍，新模式的逐渐形成离不开清源街道打造的1+6+N 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一就是依托一个中心，清源养老照料中心自2015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总建筑面积877平方米，设置床位39张，内部包括老年餐厅、养老看护室、日间照料室、活动康复室等，老年人可以在其中享受到养老托护、康复保健、文体娱乐、餐饮、心理疏导等多项服务内容。 今年67岁的徐信慧就是清源养老照料中心的受益者。2015年，老人突发脑血栓，康复情况一直不好。2015年6月24号，中心工作人员第一次来到老人家中，就被老人的处境和毅力打动。工作人员说，虽然老人孤身一人，但他很坚强，每天上下楼买菜做饭都是自己来。通过健康评估和咨询，工作人员发现，老人由于后遗症行动困难，因为缺乏健康知识，虽然每天服药，但很少检测血压，致使血压偏高。中心工作人员说，我们建议老人去看医生，调整药物。老人采纳了建议后，血压一直很稳定，消除了健康隐患。 同时，清源街道还成立了6个养老驿站，分别是滨河东里、滨河西里南区、滨河西里北区、枣园、枣园东里、清源西里，目前已经全部投入使用。养老驿站服务场所总面积1417平方米，可以服务7000多名老年人口。老人在一刻钟之内享受到专业化、连锁化、统一化的居家养老服务。清源街道还开展 N 个养老服务项目，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开展助餐、助洁、助浴、助衣、助行、应急帮助等10多项服务项目，提供文教娱乐、心理关爱、法律援助等定制服务。清源养老照料中心一封由社区老年人亲笔书写的感谢信，默默讲述着清源街道打造智慧养老新模式的历程。非常感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你们的到来和热情的服务态度给我带来生活的向往，在你们的专业服务下，我的身体有了较好的转变。 本台消息， 专检上班时间专偷上班一族，团伙成员配合默契，手法熟练，秒偷手机。近日，大兴警方通过便衣蹲守、秘密跟踪，成功打掉一专门在公交车上扒窃财物的团伙，刑事拘留四人。五月中旬以来，大兴警方陆续接到群众报警，说在乘坐公交车时，手机、钱包等财物被盗丢失。接报后，大兴警方迅速对发案特点和作案规律进行全面分析，有针对性地部署警力，加强公交车站及沿途线路的便衣蹲守，力争打击现行。六月二号早上七点多，亦庄派出所民警在洋房路公交站执行便衣蹲守时，发现有三名男子长时间徘徊在车站附近，左右环顾，不时交头接耳，行迹十分可疑。具有丰富反扒经验的民警小陈敏锐地察觉到，这很可能就是正在寻找的嫌疑人。 当一辆820路公交车缓缓驶入车站时，三名男子随着人流一起挤上了车，三名便衣民警随后跟了上去。当公交车即将行驶到亦庄镇博大路公交车站时，民警突然发现三名男子准备对一名事主下手，其中两名男子一前一后将一名男乘客挤在中间，利用身体进行掩护，另一名男子熟练地将手伸进了男乘客的上衣兜内，一秒钟偷走手机，被盗乘客丝毫没有察觉。得手后，三名男子迅速下车，乘坐一辆黑色大众轿车离开。由于抓捕时机不够成熟，民警随后对轿车进行跟控。在亦庄西环中路公交车站附近，三名男子下车不久后又登上了一辆453路公交车。当三人再次利用相同的手法准备从一名年轻的男乘客右侧裤兜内窃取手机时，被早有准备的便衣民警当场抓获，民警当场起获被盗手机一部。与此同时，一直尾随在453路公交车后的黑色轿车被增援的民警用车别停，车内司机被警方抓获，民警当场在车内查获来路不明的手机三部，其中一部 iPhone 手机正是820路公交车上扒窃所得。 随后，警方将四名嫌疑人带回派出所进行审查。通过身份核查，民警发现，四名男子都有扒窃犯罪前科。通过询问，民警得知，嫌疑人王某、徐某、齐某三人负责寻找目标，伺机下手作案，而嫌疑人黄某开着租来的黑色大众轿车跟随接应，配合作案。另外，根据四名嫌疑人交代，他们专门寻找上班早高峰时段、乘客较多的公交路线站点下手，在车上扒窃得手后就迅速下车，改乘嫌疑人黄某驾驶的车辆逃离，转移赃物，并且继续寻找再次扒窃的机会。目前，黄某、王某、徐某、齐某等四人因涉嫌扒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市民，如果外出乘坐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您务必看管好个人财物，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不要随意揣放在兜里或夹在腋下，尽量采取更为安全妥善的方式进行保管，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本台消息，六月十一号下午，家住三河北巷七号院的热心居民陈阿姨向记者反映，我们小区有一窝狗，希望有好心人能帮忙把流浪狗生下的小狗领养走。记者来到热心居民说的19号楼三单元对面，有一个类似配电站的房子，下面连接绿化带的部分有个小黑洞。记者走过去，隐约听到洞里有狗叫的声音。陈阿姨说，母狗找不到地方生产，就在这里刨了个洞，把孩子生在这里。记者蹲下来看到，有一只白色的小狗从洞里颤颤巍巍地走出来。陈阿姨提醒记者，也就20多天，您稍微站得远一点，那母狗比较厉害。记者看到，在绿化带旁边的白色纸盘里还有一些狗粮，像是好心人放的。 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不少社区居民都好奇地跑过来，挺可怜的，要是有人能领养走就好了。季女士不满3岁的宝宝饶有兴致地逗着小狗。记者观察，

2006年搬到上海沙龙社区后，为了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他报名参加社区舞蹈队。因为先后多次参加社区活动，和居委会慢慢熟悉起来，而他的心思细腻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也被大家看在眼里。不久后便被选为楼门长，由此开始他的掌门生涯。他发现住在楼里的居民都以年轻人为主，大家都很注意隐私，这样一来自己和大家的接触也就不多，对邻居的了解也就不够深入，甚至有的邻居还叫不出名字。但这并没有成为他管理楼门的障碍。王连一说，在他看来，楼门长并不单单是一个称谓，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既然居委会将这份工作交给了自己，那自己就必定要尽到为邻里服务的职责。为了履行好这份职责，每次出门只要在楼里碰见邻居，他都会主动打个招呼。通过在电梯里的偶遇，在楼门的几句闲聊，慢慢的他对楼里的各户情况了如指掌，哪家是新搬来的住户，哪家是租户，哪位邻居家养了只大型犬，他心里都十分清楚。 在对楼门的管理中，王林一比较关注楼内环境问题，而且问题不在大小，只要被他发现，这个环境问题就一定要解决。比如楼门口台阶脱落了一块石头，比如门口为大家照亮回家路的助行灯，由于大家存放自行车时不小心受到损坏，这些在大多数人眼中不以为然的现象，可能看见了也就仅仅是看见了，再没有了下文，但在他的眼中却是有碍大家居住安全的绊脚石，一旦发现定会联系物业、居委会等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如果是自己能动手解决的问题，他也丝毫不吝啬自己的力气。比如楼里有些邻居为图方便，将单元门的插销放下来，保持开门状态，无论何时只要他看见了，一定会插锁复位，以保证大家的安全。王连一认为，楼门长的工作既普通又具体，社区内虽然没有什么大事儿，但却需要你有颗乐于为大家服务的心，愿意在细微处为社区的和谐稳定做贡献。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唱起老曲谱，踩上新高跷，重拾有300年历史的东南研发高跷大会。 以我个人来讲，我找到我小时候的那种记忆里的东西了。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很多人在那个地里边跑，就追着看。我的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是那个农村都是帐篷，有很多当家的帐篷之后，一有这高跷会演出，全给挤倒了，就那样。 就那么热闹。 对对对，有的老人跟我说，文革以后就没有说看到这么多人去看这高跷会。 魏善庄镇的东南研法村是一个有着1000多名村民，世世代代以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农作物的再普通不过的村子了。而今年初的一场高跷大会，却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名声鹊起，甚至还吸引来了金发碧眼的外国客人。到底是什么样的高跷大会会有这样大的魅力呢？本台记者采访了东南研法村党支部书记戴进超。以前村里有高跷大会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什么时候举办呢？ 每年的春节。 咱们这个高跷大会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它主要是演出及唱词为一体的，它不光是说高跷的那个表演，还有这个唱词的一些表演。 嗯，那这些唱词还有这个舞高跷的这种姿势啊，还有音乐啊什么的，都是原创的吗？ 应该是原创的，祖辈人传下来的300多年的历史，包括这个唱词啊、韵律啊，还有这个舞高跷的姿势。 有着几百年传承的东南研法村高跷大会，因为各种历史原因被中断后，就一直无人问津。直到村党支部书记戴进超与村里老辈人的一次偶然的聊天，才让他有了重新将村里的高跷大会规整起来的想法。 我去村内去串门，有的这个

本期新闻由贾跃、济南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986。 平安车险欢乐送， 送什么？